你干脆给我藏起来得了。 干脆您呢？ 啊， 藏我们家床底下吧。 这床底你脏臭袜子烂鞋子， 那您就快凑合点。 哎，得溜着点，溜着点，溜着点。哎呦呵，哎呦。 腊梅开门呐！ 来了来了，委屈你了。 这么半天，你说说。腊梅， 相公， 哎，我回来了。这是我们同事啊，给咱们温居贺喜来了。 哎呦，那您快请坐。相公， 哎， 你不是外出公干去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 是啊，我不是走得匆忙，把那公文落家了吗？ 瞧你这哪里哪呼的， 哎，你看呐，今儿这天儿也不早了， 嗯， 干脆我呀明儿赶早去。 那也成。 哎，这儿有现成的酒菜， 嗯， 这么办，你给我烫壶酒。 哎呦，相公，我可不会烫酒啊。 哦，你不会？ 不会，没学过。 好办呢，我自己来。 好， 灶堂里点着了一把火，我使劲往里就塞柴火呀。 哦哟，灶堂里边就烧出了火，浑身的烫伤我直哆嗦， 我手持大棍把那面缸打。还想喝水呢啊。哎，四老爷， 哎， 您说我们家这有多热闹。 是啊， 啊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给我们断断吧。 啊，断什么呀？ 您给我们断断这家务事。 哦，让我给你断断家务事。 对了， 张台， 哎， 古板伺候。 哎，得嘞，我给你拿。 唱一段啊。 得，这归你。 我说张才呀，你且停了。 怎么着，床底下还一位呢？ 请吧， 大老爷，那您就请出来吧。 哎呦，床底下门坏了。